品味态度就在这里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.com，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翻嚟啦，咁啊就咧，琴日咧就阿叶柳就开始，佢真系宣布咗佢竞选啦，咁啊大家都将嗰个注意力就摆咗佢嘅政纲嗰度啦，咁啊嗱，佢今次咧，我觉得好少有嘅，见到个现象咧，就系其实系一个特首嘅候选人咧，其实个政纲咧系连讨好你香港人嘅意志都冇，点样讨好你嘅意志都冇咧？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。 葡萄成熟时啊，叶柳参选推硬23条。 如果要我形容啊，叶太咧，我用10个字形容，佢坦率得可爱，坚持得可敬。 差不多冬至，一早一晚还是有雨，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，很怀疑。 不用怀疑了，因为他真的在冬至前宣布啊， 带领香港迈去更美好的未来。在这个关键时刻呢，我决定要参选。 有什么猛人撑场咁巴闭啊？有上届撑过 CY 的钟日杰，仲有林贝月加、田义兆、梁柏涛，一啲前政府高官同前纪律部队高层都有去，但商界咧就少啲咯。叶柳嘅政纲有9大范畴啊，好似好劲咁系嘛？其实大部分咧同梁特好似嘅，但系劲敌四围都系，歌都有得唱啦。 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，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？你要静候。再静候，就算失手始终要守。 林郑嘅妹妹点咁开火啫？识拣一定拣薯片嘅。 我觉得政府嘅理财方针系过于保守、啊、可能政府对于理财方面仍然系只系停留喺一个掌柜嘅阶段。 讲边个好明显啊？话政制嗰边仲恐怖。 如果我当选咧，我系愿意以831决定为基础重启政改。 讲明会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对付拉布，但人们不禁要问：选特首立法会关佢咩事呢？当然点会少得重头戏推23条立法啊？至 于处理23条咧，我好惭愧，过去我真系个人嘅表现系唔够好嘅。其实各位不需要咁惊23条的，但分裂国家是未有的，这点呢是令到中央政府担心的。 唉，被你选中，香港人真的有排受，唯有送首歌给大家苦中作乐下啦。 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，留低击伤你的石头，从创里吸收。 有20000个 like 真系唔容易。 其实系服咗阿田北辰嘅，咁你知啦，之前阿叶柳话佢选嘅时候咧，其实佢个样几无奈嘅，即系其实几唔愿意啊，话自己退党又剩，唉，咁今时今日就话佢。坦率得可爱啊，定系坦率得真诚？我真系唔知佢讲乜，即系我真系服咗佢。 坚持得可敬， 系啦， 坦率得可爱， 系啦。咁嗱， 喂，佢系真系几可爱。喂，我睇完佢头先讲嗰啲政纲之后咧，我寻日都打到个答啦。喺831框架里边啊，重推23条。 系， 喂，呢两样都吓死你香港人啦，系嘛？ 吓死噶！ 喂，证明咧，佢真系投其所好，佢真系适宜做公务员。即系做共产党只狗咧，佢就真系 O K 嘅。 唔系你过往咧嘅， 同埋佢揾到个市场定位啊！